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 肆 扩 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风木，我是龙叶。不知道你从小到大对什么的恐惧是从来没有减少过的，可能有的人从小到大都很怕考试，有的可能很怕穷，有的可能很怕人，还有的可能很怕黑。我最怕的是牙科还有离别，每一次离别带给我的恐惧感是其他所有害怕的事物都遥不可及的，而且这一种恐惧是持续的，是漫长而且没有办法轻易褪去的。不管我们已经有多成熟，还是会害怕失去亲人，害怕离别。人生无常，还是要把握当下。 你说你好孤独，日子过得很辛苦，早就忘了如何寻找幸福，太多的包袱显得更加无助，在没有音乐的时候很想一个人跳舞，跟不上你的脚步，干脆就说迷了路，干脆就继续麻木，对你有没有帮助，可以笑也可以哭，不一定现实残酷，把你赶上绝路。 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过得比我们好的人一直在发力，只是我们不自知而已。我认识一个女生，是合作单位的商务总监，她的朋友圈堪称一场盛大的嘉年华，她要么在自驾，要么在台南旅游。最夸张的一次，她去了一家道观，清修了半个月的时间，忙碌的工作 似乎一直和他无关。但是和他打过一次交道之后，我马上推翻了这样的结论。那一次是为了一份紧急的合作方案，我们给的期限是一个星期。没有想到刚过了三天，他就拿出了方案。整整三天，他每天只休息五个小时，端坐在办公室里不停讨论和修改，稿子都修改了很多版，提前完成了任务。后来才知道，他这样拼命三郎的举动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职场当中有哪份工作不辛苦呢？哪有不加班就可以轻易优秀的人呢？只是他们从不轻易向你诉苦而已。所有人都在奔跑，如果你还幻想朝九晚五就可以收获光鲜的人生，你不平庸，你不失业，才真的是奇迹吧。在现在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一首诗，写一首歌，勾画一朵花瓣的线索，织补深秋江山的黄色，把大地上一块布满积尘的石头擦亮，露出清脆的底色，关注到漏挂的一颗星星，把它温柔地挂回天空，光是想起来都会觉得很温馨和温暖。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是你在 前，想你时你在脑海，想你时你在心田，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，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远。 有时候我觉得车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地方，车站有两个地方是最感人的，一个是入口，一个是出口，一个是不想让你走，一个是等你回来。 当你走向离别的车站，我终于不停地呼唤呼唤，眼看你的车子越走越远，我的心一片凌乱凌乱。 其实每一段爱情都需要忍耐，能够忍受就是因为爱，对爱的人多一点点耐心，心里面要时刻想着，如果一旦失去了，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，在一起的时候要加倍的珍惜对方才可以。

却非要饿到不行，泡一碗面吃。明明可以早点睡觉的，非要熬到很晚不睡，第二天精神又不好。明明可以吃得好、睡得好、穿得好，偏偏不照顾自己，也不善待自己。其实你明明值得更好的生活的。 有些东西你要是不提，我不去回忆， 关了机叹气喘气，再试着碰碰运气，总要过下去， 总是妄想借半生流离换某人怜悯，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，找谁对不起？ 我说爱或许是来日方长的事情，等不到人也至少盼着自己， 就是来日方长的秘密，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。 有人说，如果你在冬天遇见喜欢的人，他可以把你的冬天变成春天，因为幸福的笑容是可以融化冰雪的。如果在春天遇见喜欢的人，是不是整个春天都可以明媚了呢？希望你也可以遇到这样一个人。 人们拒绝我哭泣。